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交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西南风二三级，气温零下五到零下九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13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好，来关注路况。广外大街西向东方向手坝口桥西侧电线杆倾斜砸到公交车，导致主路车辆通行受阻，车辆绕行辅路。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无法行驶，后车注意绕行。民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处理。那么在高速情况，我们看到京沪高速四环到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进出京双方向车多。同时35号信息员表示，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西向东车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全面二孩元年，北京到底生了多少娃？2017年初，北京市卫计委发布，2016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数量达到28万，比2015年增加了7万。预计2017-2018年，北京市新生儿的数量还将保持在30万左右。而相比之前稳定多年的25万新生儿的出生数，每年平均增加量在3万到5万。如何保证这些孩子从学前教育到中学的优质教育？1月16日，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及学术型研究生修读教师教育课程动员部署会召开。会上，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至2022年公布。据统计，2018年北京市将新增2350名师范生培养名额。计划主要项目包括多种方式扩大师范生的培养规模，加大公开招聘紧缺学科教师力度，创新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三大方面。究竟师资有多紧缺？在扩大培养规模上又有哪些举措？提量之后质如何保证？师范生就业的相关问题如何解决？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大家好，我是杨洋。 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我们关注到北京对口帮扶雄安新区四所学校名单确定，将加快实现挂牌。 国内首个儿童数字体验系统性解决方案亮相，保护儿童网络安全。 北京紧急查禁儿童邪点视频，要求搜索引擎屏蔽相关词条。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祥22号做客市民对话一把手时，介绍了北京和雄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的进展。其中对口帮扶四所学校名单已经确定，分别为北京第80中学、中关村第3小学、朝阳实验小学、61幼儿园，分别对口支持安新县第二中学、荣成县小学、雄县第二小学、雄县幼儿园。此外，还将加快支持雄安新区新建三所学校和一所医院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开工建设，实现对口合作的四所学校挂牌。 今年，市政协委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办公室主任张毅带着77条中小学生的提案参加市政协会议。这些涉及教育、环保、科技、京津冀协同、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建议，引来了不少委员的关注，表示将完善其中的部分提案进行提交。张毅认为，模拟政协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国家的政策，关注身边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也帮助教育者了解学生的内心。 近日，国内首个儿童数字体验系统性解决方案亮相，旨在守护中国儿童的数字未来。数据显示，中国18岁以下青少年网民达到 1.7 亿，其中10岁以下网民占到2300万之多。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网络大环境下，如何为孩子选择健康优质的网络服务，守护少年儿童的网络净土，成为家长乃至全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套解决方案针对儿童可能接触到的网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布局，涵盖短视频、游戏、社交、智能玩具等多方面内容，为儿童数字体验保驾护航。 市文化执法总队22日发布了关于查禁儿童写点视频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视频网站立即对涉及未成年人视频作品开展自查。各搜索引擎企业要将儿童写点视频相关作品名称词条设为关键词予以屏蔽，要修改相关词条，突出强调其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那么据了解，所谓写点电影，特指在一些特定喜好的圈子里流行的电影作品，常表现为科幻、恐怖、喜剧等元素的大杂烩。近日，一些以米老鼠、蜘蛛侠等儿童熟悉的卡通角色为主角，经过二次创作的写点动画片，通过互联网流入国内多家视频网站，传播裸露、暴力、涉黄等诸多儿童不宜的情节。 品诗词之美，悟中华之魂。第一届通州区小学生诗词大赛总决赛22号举办。本次大会共有40所小学6万多名学生精彩角逐。诗词大会分为火眼金睛、看图猜诗、蛛丝马迹、十二宫格、柳暗花明、飞花令6个环节。大会中还穿插着武术表演、古筝曲等表演类题目。经过6轮对决，贡院小学夺得本次诗词大会总冠军。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1月22日至1月28日，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还有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乾隆网留言，就可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是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点30分到晚上的21点，重播是第二天的7点30分到9点，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互动。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杨洋姚迪播报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1月16日，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动员部署会上，市教委表示，将通过北京市三所院校师范生扩大招生，支持相关院校增设相关学科教育专业，委托相关院校培养，定向培养高水平优秀毕业生等五种方式，扩大师范生培养规模。18年可以说是北京教育的关键之年，究竟师资缺口能否解决？今天教育面对面与您一起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刚才呢，在两段片花里面啊，也详细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主题是什么。我们呢，开宗明义，首先呢，邀请我们的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自于北京市教委的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毅。 李主任你好。 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田国秀田院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5级学术型舞蹈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曹百媚，你好。 大家好。 今天其实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重点，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李主任，最开始的时候就想问一下，究竟现在北京市的这个教师缺口有多大？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背景资料里也谈到了，现在的

师范生毕竟他有一个更长的这种教师教育的经历啊和课程的结构，那么适应现在的改革需求以及这种中小学岗位的需求，那么我们适度的扩大一些师范生的这种培养的比例啊，使得未来进入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当中有一批是经过系统的教师教育培训的这些新老师，那他当然比那些仅考一个教师资格证的老师能力素养各方面要更强一些。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到时他的那个质量、 哎、是在数量的基础上更看重质量、 嗯、质量， 另外更看重的是教师教育的这个整体的质量的变化和提升。 嗯，刚才您也谈到了2350这个数字，其实作为一个媒体来说，很多媒体都非常关注这个数字、 嗯、 我们也非常好奇的是这个招生规模，第一是如何统筹的，第二个是会不会根据比如说需求端的改变它会有一个增减呢？ 应该说它不直接跟需求来进行调整和增减，它是跟院校的啊不同院校的培养能力啊和培养水平进行调整的。在这一次呢，这些指标当中分布在14所院校，有的呢可能就增50人啊，那么有的呢可能增到300人、200人、400人这种规模，是根据它的培养能力和培养的水平。另外呢，这2350人也不是同一个水平或者同一个学科的啊，有的是针对学前教育阶段的，啊，有的是在研究生阶段的，有的是针对语文、数学、外语这种大学科的，还有的呢是针对当前的一些紧缺学科的，比如说历史、地理、政治、生物啊，在这一次的新的中高考改革当中，他们正式进入到考试科目了，啊，对未来的老师这种需求增加了，所以这2350人呢不是平行推进的，它是在学段、学科。啊，和这种学历层次上都是有不同的分布的。那么这种分布呢，实际上是我们既考虑了教师结构上的需求， 嗯， 也考虑了这些高等院校他们自身的能力和特点，那么给他们进行了总体的部署。 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计划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增加的这个2000多人，它是分成应该是1、2、3、4、5哈，比如有的学校它是扩大了培养师范生的规模，有的是在相关的院校开设一些比如相关学科的这个教育专业， 对，比如说它有优势，在这方面有优势，像中国音， 嗯， 啊， 对， 舞蹈学院，哎，这些它有它自己的优势的。 还有包括一些职业院校，它也在开设学前教育这个专业了，也有招生哈、啊 嗯。这些都是它原来就有这方面的基础， 像什么 这一次给它扩大。 嗯，对城市学院啊、 嗯、 等等哈， 对，其实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数字来看，确实是规模也是相对比较大，尽管是它分给很多的学校，但是2350人如果放到，因为我们还会再做高招的节目，其实这个招生的比例其实还是很大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想问一下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田院长。田院长，其实这次增加招生指标跟名额，刚才李主任说了，说这个是根据各个学校的优势来去做的，所以呢我们想知道现在学校怎么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因为确实是名额增加了很多。 嗯嗯，首都师范大学是北京市一所这个市属的师范类大学哈， 嗯， 然后在应对这个就刚才李主任谈到那种结构啊质量调整的时候，其实这个计划里也写了，针对我们学校是400个名额， 嗯， 然后这400个名额呢，其实现在主要指的是本科调整， 嗯， 那本科调整的是两个思路，一个就是在我们已有的这个招生比例里边进行内部调整，就相当于它会减某些原来的非师范专业， 嗯， 然后呢把200个名额扩到师范专业里边去，还有其实是相当于这个在全市的招生名额里统筹再增补200个，这样就变成了400个，这只是本科的。然后我们这边呢，其实今年还有一个跟这个对应的数据，就是专业硕士， 嗯， 可能咱们的这个听众啊包括主持人也都知道，就是教育硕士， 嗯， 实际上在今年的研究生招生指标名额上已经明确给教育硕士又增加了我算了一下可能将近50个，但这只是在招生的这个简章上这个公布的 阶段， 哎，但是他可能要根据学生的这个入学成绩还有这个上线率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做法。第三个方面的做法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和整个市里的这个统筹计划同步进行，就是从实际上差不多10月底就开始这个筹划， 2017年11月底， 哎，对，2017年10月底就开始筹划，然后就做方案，然后包括做这种课程，然后呢到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叫做学术型研究生，但是呢这些孩子们全部都是非师范， 嗯， 哎，全部到非师范的学术型研究生修读教师教育课程， 然后这个方案呢，是我们首师大和北师大联合来做这件事情，也是发挥两所师范类高校的这种培养的这种优势和他培养的这种积累。 嗯， 然后这样呢，一下子我们就在今年寒假就开了一个暑期班，就招了210个学生，都是来自首师大和北师大的。特征很明显，全部是学术型三年制的，而且呢是非师范背景，同时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是非京生源。对，所以也是很想把这个来自外地的这个在学术这个研究生培养里边已经学了三年的孩子，而还有一个特征，全部是研三的学生。其实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学科学习，所以呢让这些有志于来从教的孩子，同时呢我们也通过面试，通过笔试，通过资料筛选，看他试教，当然同时也要在培训过程当中看他乐教，把他们能够选拔出来，然后通过这个市里方方面面的主管部门的协调啊，这种机制的配套能够充实到我们的这个基础教育的这个队伍中来。实际上我来想，到目前为止首师大可能是在用这三个方式在做，本科的、研究生的，还有专业硕士的。 那其实在师资上面整个的培养的力度啊，包括整个的这个配套的可能也是投入也会比较大。 是， 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刚才李主任也谈到了，就是说我们量上可能是要保证的，但是质上如何去做一个保证？因为，作为一个家长，很担心的就是一些新的大学的毕业生，然后从事教师这个职业，他们行不行？能不能够把这个优质的教育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那么在这方面，从学校角度来讲，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课程或者一些相应的教育计划在上面倾斜呢？ 对，其实这个的调整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实际上如果往远端略微看一点的话，就是这个首都师范大学在本科师范生的这个培养方案的调整上，我们现在是四年一轮调整培养方案，那现在18年做最新一轮了哈，再往前推就是14年，再往前推就是10年，实际上相当于是从10年甚至于再往前推到2006年的时候，首师大就不断在调整师范生的本科培养方案，提出了一个全校上下还是认同的一个说法，叫做实践取向的教师教育培养方向。那这个实践取向就是强调教育它实际上是要亲自去实践的，它不是关在教室里边说我读书读出来的，也不是关我去读这个叫什么纸面上文章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既让他们有这个比较扎实的理论背景，包括学科背景，同时呢也让他们要有了解一线、接触一线和对中小学教育很密切的这样的一些熟知。所以学校在课程方案上就做了很大的调整，比如说本科师范里边就有一些课程就调整为，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李主任谈到，比如研究性学习在中小学的开展情况，还有学校德育新热点，还有就是青少年发展当中的一些新出现的一些比如心理需求，都放到了本科的课程里。但是呢他会用各种方式，有的是全校公共选修，是像面向师范生的公共选修，有些呢就放到了相应的这个专业里边，这是对本科师范生的。然后我们对2年制的专硕，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像北京这个地方这个教育水平在全国应该是高的啊，所以一个本科生去到北京的学校里，我们发现其实绝大部分学校觉得是不满足的，所以他们是要求是有硕士毕业的孩子，所以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加大了对专业硕士的这个招生比例还有培养力度。比如说像专业硕士这边，我们特别大的一个调整就是什么？我们2年制的本科，他们实习、见习，还有到中学就是跟着师傅去来手把手的学，长达1年。对，在整整1年里边，就是我们称其为有集中实习，还有分散实习，有集中见习，还有分散见习。他们的集中实习就长达6个月，就是等于相当于在研二的一开学，全部都下到中学去。但从研一开始，每个星期就要去半天，然后呢，从研一还有一个3周要到学校去见习3个星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希望这些孩子们跟这个现有的教育的改革，还有基础教育里边这种丰富的国际化的，还有刚才李主任谈到，就是这种学校教育在转型，而且它不是说这个你只是把知识给更新就好了哈，其实你在教育理念上、教育观念上，包括师生关系上，甚至包括和 家长的对话的方式上，学生管理上全部是要有全新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培养方式上就是等于叫这叫实践取向的啊。还有一个也特别想跟听众介绍的一点，就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从2009年开始就在全北京市成立了一个叫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教师教育合作共同体，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学校吗？有75个学校遍布全北京市。对，这75个学校全部都是跟我们签约的，是由首都师范大学来跟这些优质的师范校签约。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签约？就是要求或者说也期望我们双方他们接待我们学生，因为我们学生要长达一年在那实习嘛，所以他们就要把我们的学生要接收，然后是那个学校要派这个骨干老师来指导我们的学生。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又跟这些学校形成了互惠互利。就是北京市教委的特级教师工作室、北京市教委的名师工程，还有北京市教委的特级教师研修计划，全部在我们学院，在我所在的教师教育学院。以前是在教育学院。那这些特级教师、骨干教师每个星期都来首师大修课，是每周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的学生的课程有的时候也是由他们来上的。所以这个就是想表达什么，就是从课程培养方案上，从培养手段上，包括把一线的优质师资引来， 传帮带， 对，直接跟我们学生讲课，这些方法其实都已经从09年就开始了。 其实刚才田院长说的这些，就是在跟这个曹百媚啊聊的时候，他现在2015级，但是他在这个北京那一所小学其实有3.5年的这个 实 习 的 经历，是吧？ 对，没错。 曹百媚，其实我特别想问啊，就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师范生，是吗？ 对，我自身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了6年的这个本科和研究生期间都是非师范专业的学生。 对，那其实这一次我们也了解到你其实是想从事教师这样的一个职业，而且也参加了相应的一些计划跟培训。 对， 包括考试。 就是刚刚田老师说的，我们学校组织的这一次210个名额的这个教师教育的课程培训，就有参加到其中。 那你现在觉得对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一些心理的疑虑？那这疑虑是如何解决的？ 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积累包括教育学、心理学一些我们必备的一些教师职业的一个基础的能力。那么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肯定会有遇到过一些在教学上的一些困难。但是呢，就像田老师和李老师说的，我们有一线的教师团队在帮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教学困难。那么很多的问题就在实际的教育当中就可以解决掉。但是更对于我们目前还没有实际教学经验走到中小学去任教的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同学们，我觉得更困难的是如何把握这个教学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如何掌握我们目前要教授的这些学生的 特点， 00后啊，包括10后的学生的这个特点和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在一个正向的引导，就是我们老师经常说的因材施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这个计划当中应该是有为期1到2个学期的主要是关于教师教育类课程的专职的培训，就对于像曹百媚这样的学生来讲，是吧？ 对，全部都是今年招的都是研3的学生，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6月份，其实现在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在求职啊，来联络联系学校。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6月份、7月份，有一批学生就经过这种培训，就能接受中小学的选拔，就能进到里边去。对，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自觉自愿的而且充满热爱的转师范专业，这一点可能会对于将来留住他们是更好的。 他要进入到这个项目他一定是自愿的， 他自己想要这样做。 而且我们还特意谈到，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你学习两天或者学习一段以后，你继续考博了，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好的就业机会你不想来了也可以，这个项目是动态的，但是我们是开源的，是开放的。 嗯，刚才楚云教授还有一个观点，他说最快的一种方式呢就从外地挖人才引进人才。 嗯， 那么在这个行动当中其实我也看到了很多，比如说小柯老师历史啊什么地理现在也有一个相应的我们的政策啊，就是说可以吸引这个非京籍的这个老师来补充紧缺一些学科的这个教学。 你这里的这个概念是错位的，不对。那我相信刚才那位市民呢他谈的想法是快速的从外地挖好老师。 对。 我们这个项目当中谈到的是这个生源的。就是现在的在读的比如研三的学生啊，他是非京生源。这可不是说挖外地的好老师，他是在读的这个研三的学生。 您说的是刚才的这个像曹百媚这个他的这个。 对啊，但是刚才你是把这两个叠加在一起来 说的。我想 说 的是就是我们要加紧招聘那些紧缺的学科老师，这也是这次行动计划当中的一项。 那个招聘我们主要还都是面对着应届毕业生，不是上外地去挖老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有两点的因素并不太支持刚才这位市民的观点。第一呢整个从全国的教育的整体发展来讲，北京不应该用自己的首都优势或者地域优势所谓我们提供进京指标啊，我们让他成为北京市民然后去挖老师，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的。当然这是从大的角度来说，从微观角度来说，那仅仅靠挖老师的方法让他进入一个地区然后快速的形成这种培养能力，实际上也未必在逻辑上成立。因为教育是要跟地方的文化和孩子和整个的这种地区的这种融入度是高度相关的啊，并不是简单的进了一个大师然后就能够完全带动起来啊。所以从我们过去的经验，包括一些区县也在引进人才方面做过一些探索啊，它的这种成功和问题是共同存在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是不采用这样的方式的。 教育其实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它需要慢慢的播种，慢慢的去育苗长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啊，刚才我觉得楚院长提到这以后打开了我们另外一个思路，就是那社会人士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考取教师资格证上岗教学，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能够成为我们开源的一种方式呢？ 理论上也可以。现在每年有两次教师资格的国家考试，这个考试是国家考试，包括题目和整个的这种考核的标准的这个制定，每年有两次。那么从近两年来看，每年报教师资格考试的人数，那么都是成倍的增长。应该说呢，就是在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看重这个行业并且取得这个资格证的人员是越来越多的。 那么考上了之后是不是说我有地儿要我就可以去呢，还是说我们还要再把这批人组织起来，对他们再做一个系统的培训，让他们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去上 教师资格证呢？是一个从业的最基本的资格。你如果要想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你还要走招聘的程序，比如说双向选择并且进入。你一旦进入以后就会纳入到我们比如说新教师培训，包括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我们每年有360学分的教师继续教育，他会不断的得到培训。 不会说这一锤子买卖进来了就进来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区管校聘这件事儿，其实很多的包括现在今年的考生高三考生的家长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个区管校聘是不是就彻底解放了教师的生产力，该怎么解读这件事儿？ 这应该说呢还是一个试点，现在还在逐步的推广过程当中，也是国家在中长期规划和教育规划当中特别提到的。主要针对的还是义务教育阶段。就希望呢一个老师他不仅仅给他固化在某一个学校里啊，能够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或者在学区范围，或者在集团的范围，或者再大一点在我们行政的区划啊，比如说东城内、西城内、海淀内啊，能够教师流动起来。这样流动呢有几点的好处，一个呢是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更多的老师，而不是说只见到本校的老师。再一个呢，从未来改革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看，每个老师的优势和特点包括他的个人的偏好可能都会成为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 而这种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最好别封闭在一个小群体里，能够让它开源开啊，能够让它汇集更多的孩子。再加上呢，现在的信息化手段啊，包括信息化社会的这种快速的推进，学校的边界、图书馆的边界、教室的边界实际上都在被穿越啊。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京我们提倡义务教育阶段干部教师能够实现区管校聘，而不是说封闭在你就是某某小学的某某中学的老师。 嗯， 当然现在呢不同区推进的进度不一样，最好的可能在本学区内或者在我自己的教育集团里。我知道咱们的节目可能后面还要部署这个教育集团的校长来讲，他会津津乐道的给你讲怎么把老师打通来使用。 嗯， 一个老师有这个优势可以让他教好多年级好多校区的学生。 嗯， 啊，实际上目的是这么来做。 哎，确实是这样。那其实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就要问到那个田院长了。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非师范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情况，那是不是咱们刚才那个李主任也谈到说，没想到招了这么多，有这么多的孩子来报名，还会不会继续鼓励这个学生通过教考教师资格证然后进入学校就职？ 肯定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跟教委就是几次在怎么讲筹划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实际上大家有个基本观念，就是说现在的中学包括我们的初高中啊，其实对教师的这个要求确实是与日俱这个质量是与日俱增的，所以很多好学校也希望进那些老师，就是他们经过长期的比如说七年四年本科加三年学术训练的这样的这个师资。 嗯， 所以我想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面向非师范学生这种招是肯定的。 嗯， 而且我们这个方案李主任刚才没提，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已经是今年先在首师大和北师大试点。 嗯， 是两所师范院校试点，接下来这个计划会面向北京当地的其他高校。 哦， 就是说不是指我们这两所学校的非师范学术硕士到我们这儿来修读教师教育课程，也可能是清华的，也可能是北理工的，也可能是北航的，但是他有志于当老师。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通过资料选这个选取还有面试，我们今年这210个是逐一进行了面试。 嗯， 我们投入了40多位老师，做了整整一天，每个人都口语表达，然后呢这个还展示才艺，然后还现场抽两个关于教育类的问题，每个孩子都进行了8到10分钟的现场测试。所以也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他试教对吧，他乐教他试教，然后同时我们还希望他能够善教，就是说作为当代的青年，我们觉得他们确实思路是很活跃的也很开放，但是呢如何能够更善于去应对今天的青少年，可能也是我们共同要一块努力的事情。我们也不认为说只要把他们选上来就直接就说你们就去当老师一辈子就不用管了。其实他进到学校里，现在的学校的教师培训我们叫职后培训，哦，量很大的，不光是学时的，而且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叫校本培训。 嗯， 这也是就是保持老师不断的叫我们叫什么，就活水嘛。 嗯， 就他不是一个说我就您刚才用了个词叫什么一锤子买卖，说我学完了我进到学校然后就这个旱涝保收了，不是，你不断要学习，这也是学习化社会，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视野要求老师必须学习。 哎，其实您谈到这个面试以后，我最关心的是今年这个2350里面对于首师大的计划招老师的时候，招学生，高考招学生的时候， 嗯， 会不会也有面试这个环节，跟艺考一样，先要面试我才能让你考上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这样的相应的师范专业？ 对，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两头都做到了。 嗯， 一个就是我们的初等教育学院。 嗯， 初等教育学院你们知道是培养小学老师的。 嗯， 所有的学生全部要接受面试。还有就是刚才我说那一头，就是那个两年制的专硕。 嗯， 逐一是面试的。我们现在其实唯一现在没有做到的，当然去年教委已经在跟我们学校就是协商了，就是本科生面试。 嗯， 因为我们现在本科生一年要招到1300到1400，如果今年再增加到400，那你们看可能要到1700。 嗯， 所以我们当时也商量了方案，我记得校领导组织过相关部门商量过，就是这1700人的面试我们怎么做。嗯，所以呢17年是拿了一个学院做了试点。 嗯， 但今年18年怎么来把这1700个学生，要从那报名人数可不是1700啊。 嗯， 可能要7000-8000，可能是这样的来把它选出来。嗯，那我们学校可能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嗯，当然也包括财力，但这个事儿我觉得学校可能再往下再磨化，也许今年再扩充一点。 嗯， 比如说有两个学院扩充到4个学院。 嗯， 或者说文科有一些理科有一些，但全部推开 可能需要一个逐步的一点点。 等简章，等到这简章出来，就一切尘埃落定。 我想，2018年这个工作应该可以推开了哈，倒不一定全面，但是刚才说可能再加一个学员来试点哈。 对对对对。 其实关于这个能不能够去当老师，最重要的就是教师资格证。特别想关心的是这个曹百媚，那个考教师资格证难不难？ 因为教师资格证在笔试的环节，对于我们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又有这个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包括对于自己学科的一个专业科目的考试。那么，我个人觉得，因为也是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了6年，在这个教育的氛围当中熏陶的，但是我依然觉得在备考阶段还是很紧张的，而且我们还有这个专门针对于说课和讲课的这个面试的环节。那么对每一个环节，作为一个未来的人民教师的这个职业素养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并且这个合格率也不是特别的高。那么通过的人，我觉得首先像李主任说的，可能只是拿到了一个进入这个门槛的一个通行证。那么最难的，对于我们师范生和非师范生考这个资格证来说，最难的是未来如果你拿到了资格证之后，你接下来要做的更多的努力可能要比考资格证要更难。 你有什么期待，如果将来走上这个教师岗位的话？ 我是从选择考到首师大开始，就把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职业发展目标和自己未来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说期待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就像我们说非常多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吧。但是脚踏实地的来说，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目前自己的努力不断的积累，能够真正先走入到我们中小学、我们基层教育当中，哪怕是贡献一点点自己个人的力量，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的跟孩子们共同成长。因为首师大呢是一个非常充满教育氛围的地方，我们的每一个老师在做每一件事儿的时候，都是充满着这种教育的音符，还有这种教育的品格，都深深的就是打动我们，包括影响着我们，所以也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份以爱为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作为一个未来的这个灵魂的工程师，把它传递下去，可能是更多的一些美好的期待。 确实是，谈到自己的母校的时候啊，这个心情永远是很激动，而且是觉得特别的美好。但是马上要走入社会了，也希望这个曹百媚能够一切顺利啊，找到自己一份心仪的工作，同时能够教授更多的小朋友们，然后跳舞，然后将来能够带他们出来演出，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知道刚刚底下聊的时候，曹百媚是非京籍生源。 对，没错， 这个问题其实要抛给李主任，就是因为2350计划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非京籍生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很多专业队面向全国招生的。那么在最后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是不是会有相应的指标，包括编制的保证。 实际上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也是呢在1月16号我们整体发布这个政策和推进的过程当中，市编办是人力社保局和市教委、市财政四个委办局，那么共同来开这个会，发布这一项计划。啊，实际上呢，在近几年，不光是今年了，在过去的5年到1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基础教育的体量的扩大和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委市政府的这个相关部门对教育的支持已经是显而易见了。啊，随着我们城市的这种变化，其实进京指标的压缩这两年是很大的，但是教育行业始终还是在小步的增长，因为确实老师的需求和老师的增量是摆在这儿的。所以在这个项目当中，包括长线短线的和这个计划当中谈到的其他项目，相应的委办局我们都有相应的支持政策来去保证它，不会说只是做一个培养不管落地。所以我们自己呢也给自己加了一个压力啊，就是看和评估这个项目的绩效如何啊，过程怎么样，或者是大家的表态怎么样是一回事儿，但是最终我们要看到他进入到我们中小学教师岗位上的人有多少人。所以这方面是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而且也要择优吧，就是不是会说 考上了我全保证 啊，那不会，因为也他们知道很明确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自己考上教师资格证。 嗯， 像刚才白妹同学自己已经考完了， 嗯， 同时你还要去招聘会双选啊。其实刚才我理解你问他的问题， 嗯， 最关键一个是近期的梦想是能够找到一个单位， 对， 并且选上我，并且能够把我录用。 嗯，对 啊，我们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很务实的一个过程。 嗯，但是如果要真的足够优秀的话，其实在编制这块其实是有倾斜跟保证的， 对， 是吧？ 我们相信呢，在这一次的培养教师教育的课程结构和选人的这方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质量的。我们相信收成不错。 嗯， 应该。 嗯，那我想百妹听了李主任这话，是不是心里有点，只要我努力，我加油，我让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教学质量如果不断的保持在高水平的话， 其实这些后顾之忧都不称为忧啊。最后一个问题要问李主任，因为最关键的是这些学生在等到2022年毕业甚至更早一些，他们毕业之后，这些他们的分配有没有统筹计划？ 应该说是这样，就是在这个计划当中，2350这个师范生的培养，这是本科的啊，他是要到四年以后。其他那些项目呢，有的是短到今年，有的是明年后年都会有。 嗯 啊，应该说在整个的这种招的计划当中，不会像以前那样传统的说定向了，你是哪个单位了，在你刚入学的时候就给你定住了，没有这个了。 嗯 啊，还是要他们在完成教师教育的过程当中，师范生的培养过程当中，完成教师资格证，并且进入到我们教师招聘的市场去。 嗯， 但是我这儿可以肯定的说，在四年以后，这个招聘的市场是很广大的，是需要老师的。如果我们的缺口在8000人左右这样一个规模的话，这2350人到时候应该是最抢手的。 嗯， 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这个新老师。 嗯，有没有一些办法你可以呼吁更多人向往教师行业，让学校留得住老师？咱们教委会不会出一些相应的政策？ 嗯，现在实际上这种形式已经出现了，就像我跟你说的两个指标， 嗯， 一个是考教师资格证的人越来越多。 嗯 啊，这我们刚进行过两三年，那么它翻倍的增长，那我们只能理解为他愿意从事这行业啊。其实考教师资格证就像考驾照一样， 对 啊，考上了以后你未必能开车，但是你这个有这个资格了，你就可以进入了。另外，从我们现在特别是过去三年老师这个整体的进入的结构来看，不乏优秀老师进入，也不乏很多非师范生、非这个学教师教育专业的，但是取得教师资格证这些人员进入。啊，在我们现在的中小学当中，优秀的老师也未必全都是师范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总体感觉这个生源的质量还是逐步提升的。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主任、田院长以及曹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北京市的教育生态也将从2018年开始从量到质逐步完善，教育事业最离不开的就是人才。行动计划中的2350人只是一个开始，也希望更多优秀的人才关注教育，从事教育事业，让优质的教育辐射到每一个学生的每一段成长过程。那本期编辑是姚迪，主持人姚迪、杨洋，也感谢您的收听，也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好，听众朋友，那明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呢将继续对话京城名校，共话北京教育新地图。明天我们将请到的是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啊，我们请到北京二中校长牛小华啊领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介绍啊。 也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立波老师为我们来详细解析《满江红·小筑精华》。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立波，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中央电视台 CCTV 10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人之一。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秋瑾的名作《满江红》。秋瑾啊，是清末著名的女诗人、革命家，她是绍兴人，又以侠女自居，所以自号剑湖女侠。她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创办报纸，倡导女权，并积极投身于清末革命浪潮。1907年，她因起义失败于绍兴就义，年仅32岁。在中国文学史上啊，总会不时地展现才女们的明艳身影，在女性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教育的时代，人们对偶然出现的才女往往有一种护惜之情，女诗人的传奇更是会千百年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明清以后啊，社会经济与繁荣，女童受到教育的机会相对来说是增加了，才女们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女性在智力方面并不比男性差。与此同时啊，已经觉醒的女性对自己深受的社会歧视怀有极大的不满，不得不奋起抗争。生于清末的秋瑾正是这类女性的杰出代表。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曾经亲笔为秋瑾题写巾帼英雄四个大字，并亲笔书写楹联一幅：江户是丹城，感君首战同盟会，轩庭洒碧血，愧我今朝侠女魂。充分地表彰了秋瑾不让须眉的气度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秋瑾的诗词也常常表现出不甘于女性的弱势地位，想要以男性的姿态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这首《满江红·小筑精华》就是典型的例子。满江红上下阙各四句，一般的写法是上阙由景入情，下阙抒发怀抱。这首《满江红》也不例外，上阙的前两句写景，交代作词的地点、季节、环境，词人此时正随丈夫客寓金华，而词中交代自己的经历也只说是小筑金华，没有提及更多带有性别色彩的字眼。秋日写到菊花是题中应有之意，而写篱下黄花开遍也许是实写，但更多的应该是关河陶渊明采菊东篱的典故。陶渊明是典型的男性文人偶像，秋瑾此句已明显体现出男性士大夫的情趣。秋瑾又化用元代张野夺锦标七夕万里秋容如是一句，以秋容如是来描写秋日感受。秋日的北京天高气爽，好像擦拭干净了 自己的面孔。秋天是没有面孔的，更不会去擦拭的。如此形容秋高气爽，是一种通感的写法，显得十分新奇。这种写法在文人诗和豪放词中是颇为流行的。此句虽系化用，却用得贴切自然，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第三句开始从景语转入情语，追思自己的身世。上句四面歌残终破楚，是用项羽的典故。项羽在垓下被刘邦包围，刘邦故意让士兵围着楚军唱起楚地的歌谣，让楚军误以为刘邦已经占领了楚地。楚军士兵听着楚歌，感到自己已经深陷不利的境地，又兼思乡情切，于是大败。后世便用四面楚歌来形容危机的境况。秋瑾在这里突然想到项羽，似乎有点费解，我们不妨先来解读下句：八年风味徒思者。如果不了解作者信息的话，也没有看到过全词的话，仅仅看到八年风味徒思者这一句，我们大概并不会认为作者是女性。我们或许会想象这是一位士大夫在宦游中思念着家乡。秋瑾这一句啊，写自己的思乡之情，写得颇有士大夫的潇洒气度。但是秋瑾显然不是一位勤于王室的士大夫，在这风雅的词句背后，可能隐藏着不那么风雅的生命体验。那么他所感受到的八年风味究竟是什么呢？ 提起秋瑾，许多人会被他为革命奉献一切的精神所感动，并心生敬意。周恩来曾说，秋瑾是一个带头打破三从四德封建束缚的新女性，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驱者。革命党人吴玉章曾说，秋瑾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一位生活在封建旧社会的女性，她为革命理想到底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原来啊，秋瑾写这首词的时候恰好结婚八年，也就是说恰好离开娘家在婆家生活了八年了。还原到女性的生活体验，那么八年是指八年的婚姻生活。思这其实是对娘家的思念。秋瑾思乡是因为远嫁，旧时的女子出嫁从夫，一旦结婚就必须告别家人，跟随丈夫生活，因此远嫁往往成为他们的一种苦难。秋瑾就是从浙江远嫁到了湖南，在婚姻生活中她必然饱受思乡之苦。非但如此，难解的乡愁还往往与不如意的现实相伴生。秋瑾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她的丈夫王庭筠的才德远远不能和她相配。对此，秋瑾曾经在给大哥邱玉章的信中说啊：“子方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通过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表达出的那种深深的不满。清末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却仍然生活在旧制度之下，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矛盾就为词人带来了不可言说的苦闷，只能寄托于思乡之情。 第四句终于跌出了秋瑾内心苦闷冲突的真正原因。苦将浓，强派作蛾眉，书未泄。秋瑾认为啊，自己身为女性是被强派的，是出于冥冥之中命运的荒谬安排，她的灵魂并不因此而比男子柔弱。秋瑾的内心里并不承认自己是旧制度下那种柔弱的女性身份，宁愿认为自己是男性。对于命运的嘲弄，秋瑾的态度是书未泄，她不屑于做好一个当时社会所要求的那种三从四德的女性。这种呼声是振聋发聩的，透露出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下阙转入写情，从自己未泄做蛾眉的话题生发开来，书写自己作为女中豪杰的怀抱，过片一句曾上阙截句，进一步申诉：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进一步点明自己身与心的矛盾，以及高贵的灵魂与卑微的身份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啊，秋瑾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自己高贵的灵魂一边，宁可因此忍受俗世的磨难。他进一步以豪放的声调宣称，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平生与人相处啊，总是一副火热肝胆，完全是男性英雄的口吻。秋瑾曾在《致晴雯伯母》书中自称，于时事而行古道，处冷地而取热肠。可见他一直是以古代男性世人侠客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对于灵魂与现实的矛盾，秋瑾的评论是：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魔者。如果别人因为我的外表把我这个骄傲的英雄只看作卑微的弱女子的话，那他就是被表象迷惑的俗子，不值得在意。而对于自己目前这种尴尬的处境，秋瑾则把他当成英雄末路，而把自己身为女性遭受的困扰视为每个英雄都必然要经历的磨折。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英雄气概。同时秋瑾再一次回避了自己身为女性的特殊经验，在诗的思维中把女性的苦难转化为了男性的苦难。尽管惑于表象的人都是俗子，不值得在意，但是茫茫红尘究竟有几个人不是这种惑于表象的俗子呢？秋瑾自己也清楚，不会太多的。于是他发出了何处觅知音，青山诗的悲切呼声。青山诗化用的是白居易琵琶行的末句，江州司马青山诗的典故。所谓青山是唐代下层官员的服色，必须是读书做官的人才能穿着，也就是说是男性专有的服装。流泪的时候，秋瑾也不愿流露出一点儿女儿之态，而是一定要拉来一身男装给自己穿上，以掩饰心底残存的那一点点柔弱。 创作这首词时秋瑾30岁， 八年的封建婚姻，表面看来门当户对、富贵光鲜，实际上秋瑾受尽精神的折磨。最终，她冲破了重重阻碍，女扮男装东渡日本，去追求别样的人生，去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这首《满江红》就是秋瑾赴日前的研制之作。秋瑾越是将自己与男子进行对比，就越能让人感受到旧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内心的痛苦。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词的语言啊，老练刚健，显示出不俗的艺术水平。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在豪放词汗牛充栋的清代，这词也不能算是特别出奇。问题是这首词是出自一位巾帼英雄之手，豪放语言书写的是女性的生命体验，因此它就获得了特殊的艺术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秋瑾是以女性身份创作豪放词，是对早期词那种男子做归因的那种传统的反动。在10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啊，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和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值得每一位中华儿女去铭记和传颂。秋瑾无疑是其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巾帼英雄之一。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她跟随着丈夫迁居北京，从5月到中秋节前不过3-4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小住啊，但就是这段小住使秋瑾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面对深陷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国家，和8年令他深深厌恶、几近窒息的婚姻生活，在本该团圆的中秋佳节，秋瑾写下了这篇痛惜家国破碎、悲叹知音难觅、救国无门的血泪之作。就在写作这首《满江红·小筑京华》的第2年，他冲破了重重束缚，自筹经费东渡日本，在那里组织演讲，组织演讲练习会，成立共爱会，反对清朝统治，提倡妇女解放，这是中国妇女最早成立的一个组织。他还加入了冯自由等组织的洪门天地会，被封为军师。1905年回国之后啊，秋瑾先后经徐锡麟、黄兴等人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并创办了旨在宣传男女平等的《中国女报》，号召妇女肩负起救国的重任，用手中的利笔，甚至是用行动去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迫害，挽救危亡，谋求民族和妇女的解放，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秋瑾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核心和基调。然而天妒英才，1907年因为起义失败被捕，年仅32岁的秋瑾怀着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遗恨，于这一年的7月15日英勇就义于绍兴的宣亭口。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秋瑾是一位新的女性，他曾经说自秋瑾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以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他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